面保罗讲到话，先面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咗弯曲门某个世代，作成无瑕疵嘅儿女，里面显在咗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路表面出嚟。呢经文好熟悉嘅，因为系好多好多年前我即系团契嘅团训啊，咁就即系好所以好熟悉呢段经文，即系背到熟噶，依然啊。里面讲到我哋信徒喺黑暗世界里面咧，要作一个嘅明光照耀，将我哋生命之道表明出嚟。经文冇保罗冇讲到呢个世界系一个好嘅世界，呢、这个世界系一个弯曲门谋嘅世代。保罗嘅时代如此，我谂今日世代也是如此，一个弯曲门谋嘅世代。但喺黑暗嘅世代里面，我哋要信徒要做光明之子，将呢个世界嚟到去显，即系彰显神嘅光，将生命嘅道表明。即系出嚟，咁容易啊！但系我知道越黑嘅地方，光就会越清楚。哎呀，越光越黑嘅地方，更需要光明嚟到去照耀。我喺呢个世道里边，越黑暗嘅时间，信徒能够作光咧？讲作光嘅时候，我谂起耶稣佢都讲个笑话：我哋作光作盐啊！咁保罗咁强调光，因为耶稣本身系真光啊，光照世界。耶稣都叫信徒咧嚟到作光，嚟到作盐啊！作光作盐系一个好即系好清楚嘅一个嘅描写，因为光同盐嘅特质好特别嘅。光就系光，盐就系盐。光系光嘅本质，盐系盐嘅本质。即系你唔可以嗌光放光嘅，光系唔可以放光嘅，你明唔明啊？光唔可以放光，光唔可以唔放光嘅。啲光就系光，光系唔可以唔放光嘅，唔系唔放光就唔系光。所以你叫光明嚟到放光明系唔得嘅，因为佢本质就系光明。啊，电筒可以熄咗佢，但系光系唔可以唔放光嘅。所以当信徒要作光嘅话，其实讲紧我哋嘅本质，盐一样，盐就系咸嘅，啊。盐你唔可以叫盐去咸噶，盐唔可以唔咸噶，一碟盐就系咸噶。诶，书系佢本质嚟嘅。当所以耶稣讲话，如果当盐冇味嘅话咧，佢就唔再系盐，就要被丢在，即系要抌走嘅吓。信徒一样，信徒唔系话我哋嘅责任去放光，耶稣本身就系光，本身就系盐。当你唔能够放光，当你唔能够作盐嘅时候，即系本身已经唔再系神嘅儿女，我哋冇唔再系即系。成日见证，所以作光就唔讲到嗰个本质啊。讲最多光嘅咧，除咗即系耶稣讲到光啊，保罗光之外，约翰都提到好多即系光明啊。无论约翰福音，亦约翰一二三书都好多讲到光明。我稍微睇佢呢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是一个比较即系好如果你即系喺圣经面熟悉约翰呢人物嘅话咧，佢一个好嫉恶如仇嘅一个嘅使徒嚟噶啊！对于不公平、黑暗嘅事情咧，佢会即系好愤怒啊！所以佢对佢嚟讲，光同暗系分得好清楚嘅啊！约翰一书里边啊，我哋睇到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在345页，呢度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即信徒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就喺光里边。如果我唔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嘅话，我就唔喺光嘅里边啊。所以即我哋如果跟住条睇嘅话，我喺第二章，我哋喺二章。呢度第九节、第八节嗰度话，我使佢哋满你新命令，在主里面系真嘅，系在主是真的。看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自然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行在光明中，却恨他弟兄，到得到如今就还是在黑暗里面。当我行为唔好，当我唔能够以爱嚟待弟兄嘅时候，我哋话即系光明之子，其实我系黑暗里面，因为光明之子系唔会恨弟兄嘅。所以你话我哋兄嘅就喺光明啦，我哋兄咧就黑暗里边分得好，即系好清楚嘅。然之后我再跳后少少嚟到去睇嘅时间，即系我哋睇第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要来，现在以后有好多敌基督嘅出嚟啊。呢、这个接触光同暗。然之后将来咧会有敌基督，令到呢个世界咧嚟到去更加嚟到去即系 即系黑暗。信徒如果发觉行为唔啱嘅时间，我哋自己以为就喺光里边，但其实咧，我哋喺黑暗嘅当中，我哋敌基督嘅势力范畴嘅里边啊。所以约翰一书好强调信徒要有好嘅行为，因为我哋系光，照真光。我哋冇行为嘅话，我哋投喺黑暗嘅时候，我就不在光明嘅当中。分得好清楚嘅。到启示录就更加明显啦。启示录常常睇到即系光明啊，将来我哋天堂真真真地所讲嘅系光。喺启示录嘅时候，个背景我上次都再提过一下啦。喺启示录背景里边就系罗马统治整个嘅即系地中海世界，亦都统治埋呢个嘅犹太人。罗马皇帝以自己为神明的身份，所以要求地方官员来到去即系敬拜罗马皇帝。就算皇帝不以自己为神明都好啦，即系唔好自在都好啦。但系地方官为了去笼掠，为了向即系谄媚呢一个君王咧，都喺地方里边咧有搞啲嘅皇帝敬拜，嚟到希望咧皇帝对嗰个地方咧更加嘅重视。故意系以弗所嘅背景嚟噶，以弗所书咧系即系以弗所一个教会就面对咁嘅问题。以弗所系小亚细亚，小亚细亚系一个好多皇帝敬拜嘅地方。於是當地嘅百姓就常常要去即係就遷就政府地方公務員官咧，所以參與嗰啲嘅即係君王敬拜。而君王敬拜裏面，羅馬嘅君王敬拜往往牽涉到酒色財氣嘅。啊，佢哋除咗敬拜羅馬皇帝之外，會敬拜酒神嘅嚇，酒神。好似有酒王節嘅時候咧，即係唔係酒佢哋嘅酒神節咧，酒神節其實就飲酒作樂，亦都係好多嘅淫亂嘅事情，好普遍嘅。故此，無論以弗所教會或者係啟示錄所寫嘅七教會，當然包括埋以弗所在內，七教會裏面有以弗所在內嘅。佢啟示錄講到信徒就迫害，究竟當時嘅小亞細亞教會係咪真係常有迫害咧？未必，即係真正係羅馬要殘害教會嘅時間唔係咁多嘅。但係約翰所講當時嘅教會受迫害有兩個，一個係真係迫害攞去殺啊，即係捉女，即係要殉道嘅，嗰啲真係迫害。咁另一種嘅迫害就未必係真迫害嚟嘅，而係一種嘅文化上嘅壓迫嚇。包括咗，譬如話，哇！你啲同事個個都去拜酒神嘅，你唔拜嘅話咧，就覺得你會係被即係邊緣化，你會覺得係即係唔入流嘅，於是就會去即係你會被排斥嘅。即係個個咁做噶啦，你唔做嘅時候咧，就即係唔係好好。你留意聽講到，原來呢啲嘅君王敬拜或者地方呢嘅敬拜，唔係淨係民間始發起嘅，係當時地方官。为了笼掠皇帝，所以咧去推行嘅。换句说话嚟讲，系合法嘅，系当然地方官都推崇呢啲嘢嘅。所以如果一个信徒翻完教会之后去参与嗰啲酒神嘅活动嘅话咧，佢会讲得好名正言顺噶。喂，我唔系做啲非合法嘅事情喎，其他人都做，政府都鼓励我哋参与呢啲咁嘅嘢嘅。咁故此对。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试探，难怪约翰说教会受迫害，这个迫害不单是肉身上的迫害，也都是文化上，一些信徒要行，即是做得行得正，站得正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我想起香港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做这个外币，即是外币买卖的，他经常跟我分享到他的惨况。如果你知道做外币买卖的话，就知道很多，即係背後可以做好多污糟嘅嘢嚟到去賺多啲錢嘅嚇。咁佢又即係信徒嘅，佢嗰啲係自己虔誠嘅，所以盡量唔去參與。即係佢唔參與嗰啲嘅即係唔好嘅手段嘅時候咧，就被同事嚟到去即係去排斥。呢個係好實在嘅事情。你唔係一人迫害佢，而係會被邊緣化，會被排斥，會即係入唔到嗰個嘅。嘅群體，但係保羅喺另一段經文講到，凡要敬虔度日嘅信徒，有時都會遇到迫害。如果你凡事都要守住聖經嘅教導嘅話咧，有時咧你會被呢一個嘅即係邊緣化， 这个是约翰的背景，有人在写启示录的背景，有人写启示录书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当信徒同流合污，当信徒向这个世界认同，当这个世界当信徒去做一些非信徒所做而失去了信徒那个的品行的时候，约翰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未必真是主的信徒，你未必真是即系神嘅，未必真系神嘅儿女。喺好几百年之前，好几百年之前，即系中世纪嘅天主教教会，当时即系未有新教啦，天主教教会系咪一个即系整个好几百年里边咧系一个黑暗嘅时期？因为当时咧系教廷系政教合一，所以咧佢哋咧就有好多嘅嘢系会教皇所讲嘅咧就系、是。无误的，拜皇所说的跟圣经等同这个权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譬如说神父修女是不结婚的，因为神圣一点。另外就是他们那些很大教堂，去欧洲不去教堂没给他看的，做很多漂亮教堂，哇大到七彩的，那么大教堂需要钱，需要钱，哪有钱啊？于是呢就兴起一些错误 的神学了，就有信徒要有好品行，要赎罪券，要俾钱买赎罪券嚟到去赎罪。耶稣嘅救恩救到我哋，不够唔晒，救你一半嘅啫，另一半要俾钱嘅。你可以，我哋广东话好传神嘅，有时唔讲广东话唔得嘅，叫掠水，叫掠水，即系夹硬嚟到曲解圣经，嚟到成全佢哋要嘅目的。当时好惨噶，咁另外就即係你都係排斥異己啦，當有任何唔同嘅諗法嘅話都視你為異端，所以中世紀嘅教會咧亦都設立咗個異端裁判處嚟到去對付嗰啲嘅講啲唔啱説話嘅人啊。於是當時咧，其實教會係好黑暗，亦都做咗好多唔應該做嘅事情，係一個黑暗嘅時期，黑暗時期啊。你留意。你留意当时的教会是政教合一的，所以教会做的事情等于什么呢？等于政府做的事情，不知道你跟明白吗？政教合一的教廷就是一个凡是一个国家来的，是一个政教合一，他们有个政治的个权力的，那故此教廷做的事情有没有程度？就是政府做的事情，所以任何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可以说是教容许，亦都可以讲政府嚟到去即系容许嘅，好惨吓。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咧就惊啲信徒咧自己睇圣经吓，一信徒睇圣经要容易睇咩咧？容易睇到啲同现实唔相同嘅嘢。喂，哇！你话乜乜乜，但系圣经唔系咁讲喎。你话乜乜乜，圣经唔系咁讲喎。呢个教廷咧就怕信徒咧睇圣经咧就会作反。於是咧就禁止信徒讀經，淨係神職人員咧先可以聽聖經，其他人唔准睇聖經。有少少類似即係清朝啊，要啲人淨係讀儒家思想，因為儒家講忠貞，對國家效忠，唔可以即係推翻國家嘅，而個個都準只可以讀儒家去考試，其他啲唔好睇啦，睇到啲會壞嘅，變壞嘅。喺個咁嘅環境裏邊，好多百年裏邊。平信徒就唔睇圣经，成日啲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咧系被洗脑啦。于是咧，整个教会陷入一个嘅黑暗嘅年代，直到十六世纪，德国一个嘅修士打开圣经，特别打开罗马书嘅时候，就发觉圣经唔系咁讲嘅。旧约话二人必因信得生，新约话因信称义，讲信心唔系因为行为咪得救啊，系本乎因，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原来唔系我哋靠钱，唔系靠做好行为，念好多回归经就可以得救咯。定一样嘢啫，就系信耶稣。于是咧，佢就喺某个大教会嘅门口贴咗一张反。即係反對聲音的紙條啊，裏邊列出99條，佢覺得天主教廷做得不啱的嘢啊，念喺門口，有少似我哋即係香港呢叫拉布啊，咪拉布， 不過拉布什都係即係抗議啲嘢係好隨便嘅，未必係真係好啱嘅。但當時嗰99條嘅反對嘢，佢係好確實嘅基於聖經對教廷嘅一個嘅質疑，話當時嘅教會離經背道，教廷所講嘅嘢同聖經所講嘅唔配合。哇！當時遇到好多迫害啦，教會即係而家係追殺佢啊，視佢為異端啊，要燒死佢啊，要佢真係走。但佢冇妥協，佢講好出名嘅説話叫 Here I stand, Here I stand。一時我啲立場啊，我見嗰本中文書譯咗，我站在這裏，咁先可以抌咗佢啦。即係個意思唔係我站在這裏，佢先係呢一個。就是我的立場，而我的立場是建基於聖經的。因為我們想起司徒彼得在初期教會說的話，不跟大家聽司徒行傳，他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該的，信徒應該順服神，不應該順服人。縱然這個是所謂合法，縱然這個所謂教廷所鼓吹的，但這個不合神心意的話，人就要去抗衡。我想起文天祥，文天祥即系要被即系为国家要牺牲嘅时候，文天祥讲嘅笑话好有意思嘅。问你咩啊？孔若成人，孟若取义，系佢见咩？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读孔叫我成人。孔子叫我成人，孟子叫我取义。我读咁多圣贤书就为咗成人，为咗取义，点可以唔系自己嘅国家尽上一分嘅力量？如果呢个时候唔报国嘅话，我读咁多书做为乜啊？马丁都一样，我读咁多圣经就为咗遵从圣神嘅上个说话。等教会所讲嘅嘢，政府所讲嘅嘢离开圣经嘅时候，我就要出声，我就要去反对。如果唔系信嚟做乜嘢啊？我睇本圣经，但系所讲嘅嘢，或者要我做嘅嘢，同圣经系违背咗嘅话，唔得。结果马丁路德我就知道成为新教嘅即系开始人，开始咗新教啊，即系今日我哋嘅基督教喺佢改革中。从天主教里面嚟到分咗出嚟，喂，教会分裂喎！原本咁多千年嚟都系一间教会，天主教，你都分咗个基督即系新教出嚟啊！其实以前嘅所谓基督教系即系天主教就叫基督教咯，但系喺分教之后咧，新教有时就将基督教嘅名称又摆咗喺新教。其实基督教系一个比较统称嚟嘅，无论天主教无论新教都可以叫做基督教。啊，但系一般嚟讲咧，我哋就嗌。旧嘅叫做天主教，新嘅咧系新教，或者咧系将就或者叫基督教分咗出嚟。咁依有天主教同埋基督教之分，或者天主教同新教之分。喂，破坏合一，教会唔再合一，你系另起炉灶吓。问题系真理紧要啊，呢个合一紧要啦。教会合一紧要，合一紧要啊 ，unity 紧要啊，因为 truth 紧要，真理即系紧要。当时阿马丁路德立场就系、是，唔系教会话咁就一定系咁噶嘛，圣经唔系咁嘅时候，我就唔可以同教会嚟到去喺同一条阵线。政府合法 ，so what？ 如果同圣经所讲嘅嘢唔违背嘅话。但不讲历史了，今天讲那么多讲历史，讲现在温哥都惨，即是我们讲很多的声音，政府都即好像有时都不好听，搞什么空置税，很多人反对，但照只有空置税，即是又整了个什么 PTT 啊，即是海外的买屋的即是附加税，搞这些东西反对无效，仍然做，不过这是小事。但問題就是有啲更加嚴重嘅事，譬如話大麻合法化，即係你知道每一日都有 几个人，两系咪两个，两三个啊？每日日都有人毒毒死嘅，吸毒死嘅，但系仍然嚟到入佛。今日已经咁多车祸啦，我哋叫做酒后驾驶惹车祸，将来唔单止要乜嘢，即系酒后驾驶毒后驾驶，索完之后佢揸车原来仲危险嘅。啊，将来大家唔好揸车啦，尽量去即系危险啊！一样嚟到去合法化同性恋问题好严重。但是这个社会同性恋即是越来越即霸道啊，即也都在学校里面来到去即推行这些观念，去到地步大家都知道了，即将我们的下一代即搞到去男女不分，男女性即係嗰個性別，即係搞亂曬啊！你唔好確定只係男啊女啊，啊你未定住啊！你係甚至到個地步，你覺得只係男就係男，覺得只係女就女啊！我成日擔心將來咧啊，佢哋涉學生啊去 field trip 去 field trip 嘅時候啊，佢啲嘅男仔突然間覺得自己係女性嘅話咧，就可以同女性同房同牀。呢個我哋所有作父母嘅擔心，但係呢個係社會嘅。即係我哋提出嗰個反對聲音嚟到，希望呢啲嘅法例唔會就係推行，我哋保護我哋下一代。不過從一個實際嘅情況裏面嚟講，我哋今日可以反對，我可以出聲，但係將來發展如何，我哋唔會樂觀。將來事情發展落去點樣，唔樂觀。所以家庭教育更加緊要。好好教养我哋嘅儿女，走喺正道里边，最少让我哋小朋友信耶稣，以我所行所作嘅嘢，能够基于圣经，本于圣经。社会唔系话学校讲系啱嘅，唔系政府合法嘅就啱，有啲嘢未必系啱嘅。教会，基督教教会有好多唔同嘅宗派，而即系。在今时今日，有些教会宗派是我们叫做被攻陷的。被攻陷的意思是，就是他们可以对同性恋多一些的接纳。但我会用同性恋的人来教我搞聚会的。但是为他们来到去，就是同性恋的婚姻来祝福。我是用了一些同性恋的传道人来上讲台。对不住，我做不到。我希望你都不能够容纳这些，但是有些宗派开始被攻陷，他们容让这些来做，然后出现了所谓同志释经，就是他们的方式来了解圣经。但是某程度上，一个人要强解圣经是可以的，任何哪一节经文你都可以强解它。是的，圣经很清楚讲到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很清楚的。但是有些释经家，有些教会用另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些经文都可以，那些加硬解强解这个经文。所以圣经他们一样是读圣经，一样以圣经来讲解他们的释经，但是却是违背了。我有时都会想，究竟这些同志释经的人是真的这样觉得那些经文是这样解释，抑或是他始终揞住良心的，因为这个大势所趋，所以都是避之则吉，不如这样算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有这个教会不想被边缘化，于是就认同这样的宗派。弟兄姐妹，一个宗派，一个宗派，你都去认同，你都去你都去妥协。呢个系我哋现在的一个情况。好几年之前，喺列治文一间教会，唔讲边间教会啦。我一个人教会，佢总会系走咗去认同接纳同性恋。而那间教会的牧者是不赞同，会众都不赞同。于是在某一个主日， 当那个崇拜完了之后，那个牧师就带头带一班不认同的弟兄姊妹离开那间教会，牧师带头，然后对着那个牌，那个牌写字 Exodus 出埃及记，他仍然是属于，他仍然名称上仍然属于那个的宗派，但是他很清楚表明我们不认同，就是不认同，就是这样东西。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况一路一路的即系嚟到去，即系嚟到去，嚟到发生。我正我话呢个系搞到好多教会分裂，搞到分裂，而都搞到即系我即系呢系我谂晒撒旦喺末世里边对信徒对教会嘅一个嘅迫害，嘅一个嘅攻击。可能你会觉得系好小事啫，甚至为咗咁嘅事情嚟到分裂教会啊！但你留意，这个是如果我们真的诚心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真的是违背圣经的。而当我们整个社会甚至教会都认同同性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神所设立的社会是以家庭做基础的。家庭散了乱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家庭就会崩溃，这个家庭崩溃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崩溃。夫妻制度、家庭制度是很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冧了，其他嘢一样会冧。所以唔系净系显示到我哋见唔见到真理嘅情况，亦都系我哋要维护呢个整个社会嘅稳定。所以绝对唔系小嘅事情。喺启示录，喺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启示录除咗话 you will 之外，即是我们会承受天国，我们会享受新天新地的华美。其实约翰仲问，不只是说 you will 的，更加重要的约翰问 will you? Will you? 你今天所做的事会不会 will you be there? 你将来天新地有没有你份？你做的事同圣经违背了的话 will you? 他不是问，他除了说 you will 之外，他问 will you 的。同一个问题都在问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我们都要面对类似的挑战的时候， What will I do? What will you do? What will we do? 我同心祷告。